存费还赠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北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4.0，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再来看呢，东四环18里店桥到姚洼湖桥南向北，还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光明桥南向北，南二环蔡慧营桥到开阳桥西向东，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快速路方面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还有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在早高峰的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你好你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早上起来还真知道咱俩。嘿，小龙文子说早上好，主持人王一，高磊好。 您好。 他怎么猜着的？ 掐指一算。 哦， 随便一写， 甲乙丙。好嘛， 你是甲还是乙啊？ 我是丁。 你是丙。 你是我脸的是吗？ 哎呀，今天早上天气有点阴沉，稍微有点凉，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早上起来注意添衣保暖 啊。对啊， 但是今天整体的气温呢，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哈，实际上呢是29度，但是呢会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提醒大家防雷防雨，出门注意这个保暖。 嗯， 但是中午的时候就得注意减掉衣服。 对，又热上了。 到了空调房里呢，还注意增加衣服，然后还注意别中暑，别感冒。 而且我建议现在大家啊，千万先别开空调，能忍忍就先忍忍。这刚五月份，把空调开那么足的话，容易感冒，是不是？ 对， 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湿寒体质，跟我一样，受不了那空调吹。 那你让我说什么呢？ 嗯，就是那个。 好，对，我没说。 没建议我拔拔罐。 不是，我是觉得呢，如果当然太热的时候，适当的开一下还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开开抽湿，我觉得就行了， 哦， 不用非得直接吹这冷风 啊。 哎，空调呢是多变的，因为它功能比较复杂嘛， 没错， 是吧？能让我们都能满足不同的需要。今天我们也来说这个改变，因为在第三时段我们也会说到坐船出去玩的事儿， 啊， 这船为了中国的客人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啊，对呀， 今天我们也说说大伙儿吧，你生活中你为别人啊最近有了哪些改变？ 为了别人， 对，或者别人为你最近有了哪些改变？ 哎呦， 都可以，两方面。 我觉得吧， 最近的啊， 你看啊，嗯，这个要换我这个话题，我只能说后半段，就是别人都为我做了哪些个改变，我为别人改变那少，确实少，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你想体现什么呢？我高磊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我就是我呀， 就是混呗，我。今天早上你说话我都接不上，这是出于什么情况？ 啊，就是啊， 对，就是高磊的意思是说他只能说， 啊， 别人为他改变什么？ 对对对 对。 后来我一想，那好吧，我这个人的性格就只能说我又为别人改变了什么？ 哎呦， 你看 咱俩正好对着， 高下立判，判若云泥。 哎呦呦呦呦，谁呀，啊，谁？我是高高在上那个吧？ 你是高高在上那个，作威作福的那个，横行乡里的那个。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告诉大家怎么查找哈，点击微信，然后找到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小加号，点击然后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行了。 对对对，摩擦说今天有点像四喜丸子组合。 四喜丸， 我是四喜， 我跟夏小胖是丸子。 哎，什么还多带一人？ 我们俩其实是四喜丸子组合。 哦， 在节目当中新起了一外号。 是吗？ 啊，你知道吗？ 我不跟他一样。 关键你没他胖啊，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 对，我再想想吧，咱们两个是什么组合？鼓棒组合吗？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这个最近别人为您改变了什么，您又为别人改变了哪些呢？啊，跟我们文字交流。 对，其实我觉得吧，就刚早上起来我们采访了一下我们这个其中的某一位大姐，人家就说了，说呀，说这个话题啊适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要不是在一起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改变了，或者说你改变了呢？ 同事也成啊，朋友也成啊，总之是多交流，有交集的就可以。俩人从来不认识，何谈之改变呢？ 是啊，你说真有改变的，马丽杰就说了，我就为了听你们文艺广播，早上起了这个节目，我都形成早起的习惯了。 谢谢您，您争取早睡，别睡忒晚，起太早，其实对身体不好。 那倒是。 陌生人也有改变的，比如你走路的时候照直了走，别人一看，好，这哥们横着就过来了，还是我躲开吧。 对对对， 你就躲挡 啊，嗯，他属螃蟹的，我不是。 你不是？ 哦，对，躲开那是横着走是吧？ 别想了，别想了，这么难的事儿你也绕不清楚。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互动，稍后呢给您说说最新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东城西城的交通支队呢组成了静态管理小分队严查违法停车， 通州呢将再添四所新的学校， 川航事故调查启动，业内人士分析呢右侧风挡为何空中就脱落了。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消息啊，这个对不起，我刚才看到一个微信就乐， 怎么着了？ 服务说你们这个叫牙签肉组合。 为啥呀？ 那就是我是牙签，你是 那我是肉啊。 那怎么着，嗯，我不喜欢这道菜。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活方面的消息啊。在5月1号的时候呢，咱们北京要实施了这个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之后，东城西城交通支队呢在原有针对违法停车执法人员的基础上，成立了由民警、辅警和协管员组成的静态管理小分队。 嗯， 啊，昨天下午呢，东城支队东四交通大队要在辖区内再 次展开了针对违法停车的专项整治。打五月初到今儿啊，交管部门在全市开展静态停车秩序整治行动，特别是东西城的16条严管街，逐一制定了针对性、个性化的整治方案。同时呢，交管部门完成了路侧车位的出划以及清除，哎，该留下留下，该剔除的剔除。 那当然了， 扩大了禁停标线的施划范围，补齐完善了配套交通设施，整合非现场执法设备，做到了无缝覆盖。 嗯，那么是当静态这个管理小分队当中的辅警协管员发现路侧违法停放的车辆内啊有驾驶员的 啊，我是打双闪的， 那 我待会儿就走。 哎，我们呢会对这个车内有驾驶人员的进行先期劝离，如果我们劝了半天人家没效果， 不能停车啊，你赶紧离开， 我先不走，那怎么着啊？这协管员就会呼叫民警同志了，由民警到现场直接进行现场处罚。 你们不走吗？ 对啊，而还得进行强制司机驶离，每条大街安排2到4辆清障车参与整治，那么对占压盲道、消防通道、斑马线等严重的违停车辆一律进行清拖。 对，这绝不原谅，绝不客气。希望这种这个方式呢，未来在北京每个地方都能够实行啊。上周大帅是觉得，那你没开车呀？你们这我就开了车，我也做不了这事儿，因为呢，给别人添麻烦。 那不行， 我天，那么跟。给自己撒出去的咬人一口， 我就宁愿在这儿转转转。 对，其实是这样的，您既然这个到这么一个地方，要么你把车停好，找一能停的地儿，对吧？ 对， 要么您就自己多在这儿转转圈，考虑一下，不给别人添麻烦，别人也不会给您添麻烦的啊。不然您太自私了，那只能叫 咱们就 不说您缺德，不合不 是做这个遵纪守法的朋友嘛， 对 吧？啊， 那还是朋友啊，否则不是朋友了。 嗨，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了。通州啊，将再添郡园学校马驹桥镇西马各庄小学以及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银河湾小学共4所新的学校。今年的9月份计划启用。其中呢，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呢是一所完全中学，设计规模是24个高中班、42个初中班。9月1号计划招生初中部6个班、高中部2个班。那么银河湾小学9月1号计划招收4个班、160名小学1年级的适龄儿童，郡园学校9月1号计划招收3个班、120名小学1年级的适龄儿童，马驹桥镇的西马各庄小学9月1号计划招收2个班、80名小学1年级的适龄儿童。 再来关注2020年呢，北京市要实行的是所谓新高考，届时考生的高考成绩将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和考生选考的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一起来构成。 哦， 昨天呢，北京市教委明确说，在学生选课方面，学校要统筹师资、教室等资源，结合教学理念、优势学科和办学条件，制定走班教学工作方案，不得强制啊。这个学生确定你说是选啊，但你们不选这可不行。 那不能 变成这种确定选考科目，这是不对的 啊！ 对，还是要根据学生的这个兴趣爱好、喜爱的程度，对吧？ 原来数学是必选呀！ 你怎么你还有别的想法想逃啊？ 那要是选科的话，那语文、数学、外语再选3门，那我肯定还选历史、 政治，还有什么 地理吧？ 地理，哟，地理你行啊！我第一节课教东西南北的时候，我都分不清楚。 那你这不是地理不行。大脑不行。 昨天我们聊节目的时候，朱红还说呢，说进一小区完了以后，他就问那个保安说，哎，我们那地儿要找那地儿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然后人保安同志说啊，您啊先往南开，然后再往东，然后再一转就完了。 朱红是南方人呀、 啊、是啊，然后 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就跟人保安说，哎呀对不起同志，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您告诉我怎么左还是右，然后保安来了一句，对不起，我不分左右。 他们俩是决战紫禁之巅吧，就 PK 上了。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昨天的海淀， 讲了一个特别长的笑话， 好像还比较冷。 哈哈哈哈，快点接着下一条消息。 来说说啊，昨天的海淀街道、海淀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共同对中关村大街沿线的广安中海电子市场的48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设予以拆除。至此，中关村大街沿线的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场将消失了。今后呢，将在此新建一个占地约6亩的街心公园，提升中关村西区的城市景观。 广安电子市场的拆除工作呢，预计用时1个月左右。完成拆除工作后， 产权单位公交集团将对原有建筑进行开发利用。今年呢，将新建占地约6亩的街心公园用于景观提升。在今年的6、7月份，海淀街道还将拆除中关村西区位于通惠寺一号的一处6000平方米的违建，并改建为创客场所，为以这个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提供空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余额宝了， 用到了有用的方式啊！ 对，那么前天傍晚呢，余额宝在用户端发出了公告，那么从6月6号0点开始，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的额度有所调整，从每日限额50000元调整到10000元。 哦， 那么转出到银行卡普通到账服务，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的到账额度啊，以及消费支付不受影响。 嗯， 上述调整呢是余额宝与平台上的3家基金公司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调整体现了余额宝小额分散的现金管理的本质。 你有这软件吗？ 有。 能起到比如说这种有收益的作用吗？ 就是反正花钱的时候比较顺利。 这是花钱的吗？这不是，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它对于我的功能只体现在这儿。 花钱的软件千千万，你何必多装这么一个人？这好像攒钱用的。 不是，他有的超市他只认这个，你知道吗？ 哦， 没有微信， 再也不在这超市买东西了。 哎，这可以啊！ 对对对，那要想这个做盘鱼，鱼汤不腥怎么办呢？别放鱼呗。 嗯，好， 这顿饭你就 别 吃 了， 那不是鱼汤 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最近您为别人有哪些改变，别人又为您有哪些变化。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啊，您直接搜索一下放大镜然后里边点这个公众号， 对， 直接再搜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头痛，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能给我交个朋友。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任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 各位领导您听这放歌的时长可以吗？各位收音机前的都是我们领导， 对， 对吧？ 喜欢歌的朋友很多。 你今天早上起来是吃了人参汤才来上节目？ 我是人参娃娃， 巨型的人参娃娃。欢迎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今天来说说别人和您啊，互相都为对方有什么改变？真的有很多朋友，虽然大家都在讨论我们是叫铁锤组合， 哎呀， 还是叫棒棒鸡，还是叫什么的？但是小爱说了，我面对堵车变得越来越有耐心了。 为什么呢？ 安慰自己，反正也没有地儿走，不要发脾气，不要着急。副驾驶来个人， 你要揍他一顿是吧？ 对，让我学习。 我的天哪，你 也不知道是副驾驶是导航还是导气儿，你知道吗？ 那肯定是连导航再带导气儿，你给我干活我还能拿你撒气，你看怎么样？ 那就绝交了呗。我看不怎么样，我看 家里人嘛，无所谓嘛，对不对？上手打骂都啊不行 是吗？ 啊不行不行不行！ 听说有一个词叫家庭暴力， 没有。 你是不是就是在家？ 我就是臆想，臆想。 你只有臆症。 我对 Frank 说，哎，对，这停车管理赶紧治理一下这个宣武门那儿。像我们那儿著名的一个建筑旁边路侧，哎呀，没有停车位呀、啊！那个旅游大巴也不走，占据着。您给他拍下来，他现在那个有那个交管局有 APP， 对， 给他举报， 上传，直接上传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给他发出来。 哎，包包兰说 了， 说你们俩早上起来对话太逗了， 太逗了啊！我都快气死了。 哎呀，要说啊，我为别人做的改变，那就是我学着要放手。 哦， 我在家里不唠唠叨叨了，我老公啊，儿子呀，随他们去。什么吃 打起来了？ 对对对，吃不吃啊，干净不干净的我少管啊。要说别人为我做的改变，那就是你们的节目啊。 哦， 今年你们早上起来改到7:30直播， 是这么回事。 我上班路上就能听了呀，我8点上班啊，我以前不迟到根本听不到，表扬你们一张。 合适是为您改的7:30呢？ 对，为了您不迟到。 好，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我们得早起多长时间呀？我 没有早起，正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呢，领导。那个，来看一下上好的青春。他说：“哎呦，我女朋友太粘人了。她最近为我变得不是特别粘了。哦， 为你变得不是特别粘， 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粘她了。 我告诉你，那都是假象。 所以我对高磊说的对，就是假象。所以我教您一办法。 怎么着？ 您也没事粘粘她，就是人家让步了，你也得让让步。 大小伙子粘姑娘，那姑娘不就吓跑了？”哎呦，你离我远点儿，太瘆人了，这个是不是这反应？ 粘和粘的方式不是让您挂人身上 哦， 对不对？ 不是抱住， 就是你多不是抱住，可以抱住，他们俩这关系可以抱 哦，可以抱可以抱， 就是说你多联系联系人家，人家不怎么联系你了，你联系联系别人 哦，把他粘烦了，看他怎么着。 你是不是对人家姑娘有想法？ 没有，连见都没见过面，你知道吗？ 你就惦记上了。 喂，老师大帅。 对吧，他改变您也变呗啊， 对对对， 互相都黏一黏啊，就合适了。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啊，别人为您做出了改变，您又为别人做出了哪些变化。接下来给您说一条特酷的消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最近发生的这个航空的这个事件呢，让很多朋友在这朋友圈里哈都为机长点赞。 是的 啊，同时也为坐飞机又揪心了、 啊、 对吧。那前晚呢，川航备降机组与媒体和社会各界见面啊。那川航股份公司总经理石祖义对驾驶舱前挡风玻璃破裂事件导致飞机备降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啊。 是，这好好的驾驶舱风挡玻璃怎么就碎了呢？ 是啊， 一位飞行了近30年的资深机长就告诉记者说，在万米高空之上，飞机驾驶舱风挡玻璃整个脱落是很罕见的， 地上也不常见。 对，事故航班呢显示的高度当时是9800米，大概是32100英尺，而在这个高度上高速飞行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900公里。 哇， 温度大约是在-40摄氏度左右。最可怕的情况就是驾驶员正面的风挡玻璃爆破，像高速低温缺氧状态就会同时出现。那么此外，事件事发的这条航路呢非常的复杂，从成都到拉萨是在高原山区间飞行。 那么这个飞机的风挡玻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专家也做出了分析，可能有4种情况导致风挡玻璃破裂。比如说空中有异物的撞击，那飞机在试航审定的时候对风挡部位要进行冲击验证的试验， 是 证明它能够经得住啊，承受得了一定这个冲击力量。比如说鸟蹦 是吧？ 对。 那现在飞机玻璃出现破裂，有可能是空中有异物，比如说鸟类等异物的撞击，这是一种可能性。 对，第二种呢，就是微小累计损伤的导致。 哦， 风挡玻璃呢，是否在以前的飞行当中有过微小的破损的裂痕啊？长时间使用导致裂痕扩大，而在这次飞行当中有了大的破损，可能也是导致累计损伤的这么一个结果了。 对，这个大家也好理解，比如说这个在高速路上开车，前挡玻璃被石头子 崩了一小坑。是吧？ 或者小裂纹， 小裂纹， 哎，你要不管它，时间长，它可能延展成一个大的， 对， 是吧？第三种可能性呢，是飞机风挡玻璃本身是不是存在制造上的缺陷呢？ 哦， 那这一次遭遇风挡玻璃问题的飞机是空客 A319 客机，是2011年7月26号首次交付给川航。那么近七年的服役期会是 A319 风挡玻璃出现问题的导火索吗？ 嗯。 哎，人家专家说呢，一般来说风挡老化不会突然破裂， 对， 在使用年限里呢，没有制造缺陷，没有外来的损伤，那是不会破裂的。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为失误。英国航空5390号航班事故被认定为是维护人员的人为失误，因为维护人员没有严格按照这个维护手册流程进行，在安装挡风玻璃的时候有80多颗螺丝钉使用了更小更细的型号，导致玻璃无法得到有效的固定， 他扛不住他这劲儿啊。 对啊， 所以事情发生以后呢，中国民用航空局立刻也成立了调查组进行调查。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呢，初步掌握的是飞机的前右侧的风挡在空中脱落，飞行控制面板右侧的三分之一也在空中就脱落了。 嗯， 哎呀，这控制面板都脱落，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的机组处置应该是迅速而又得力的。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哈， 是是是， 要确定它为什么会掉，这个特别重要。那这一次川航事故呢，实际上也给航空的安全敲响了警钟。专家认为，相关的部门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是啊，我们一定要给机长点赞呐、啊。 但同时也希望别再发生这种考验机上的， 那当然了， 对吧？ 整个机组全航班100多名乘客， 实际上也考验了乘客他这心理的耐受能力。 是是是， 对对对，大家平安真的特好，希望未来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这是一种心理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其实今天话题我还想过 啊， 就你要是给谁留个最后一句话之类，但我又觉得啊，稍微有点沮丧。 对对对，大早上起来的， 对对对，一日之计在于晨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安全第一，我们各司其职， 是、 啊、生活都会更加美好。 来，最后一点时间，看看改变的话题吧。 嗯， 齐峰就说了，改变这辈子都不可能改了，我该变的都变完了，除非变胖，但是这辈子都不会让自己变胖。 嗯。我答应你的票，因为这个活动还早，人家当然、啊、票当然也没印出来，我记着呢。 啊， 您也可以记着， 别着急啊。 对对对，之前可以催我啊。Alice 说，我是一个急脾气，又在更年期，儿子在青春期，我俩相互看一眼，噌，我就着了火了， 火山撞地球。 为了和儿子有效交流，我极力控制我的情绪，觉得自己平和了很多，和儿子的关系也有了改善。 可以，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咱们应该照顾他的情绪。 为了您，我们放出广告。 好的。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1。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布齐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唉，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呀，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两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机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翘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受到地面低压这个天气系统的影响呢，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空气湿度也比较大，而且白天气温比较高，大部分时间呢感觉天气比较热，应该减少户外高强度的运动。另外呢，今天能见度也比较差，而且白天山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夜间呢会发展为全市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您注意防雨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早晨多云，偏东风1-2级，气温21到23度，相对湿度85%，白天呢多云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您啊，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北五环奥林西桥到广顺桥西向东，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姚阿湖桥南向北，还有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店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啊，提醒大家出行千万要注意安全。接下来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 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受中美贸易战缓和迹象以及美元指数强势反弹的影响，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13.22 美元之后是震荡走低，晚间金价破位每盎司1300美元之后是加大了跌幅，最低至每盎司 1288.48 美元之后小幅反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292.8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店里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呢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的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或的最新的活动详情。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现在时间8:05，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出发吧直播节目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说自个儿也说说别人 哦，就是说别人为你做了哪些改变，你又为别人做了哪些改变，当然是最近这段时间了哈。 对，最近这段时间，而且就是什么原因呢，对吧，因为什么事情， 我们聊一聊啊。 比如张斌说了，老妈和老婆都不希望我抽烟了 哦， 现在基本不买烟了，开始戒烟。他那个戒是问别人戒一下， 这个，哎，你是跟我们玩文字游戏？ 这种方式确实也是很难抽太多，因为老问人家要不合适。 他要是说是做、 慢慢再戒除的戒呗。周末在家一根也不抽，因为没人给戒。 那当然了，家里没人抽啊。 对呀、 他要 是也是个办法。 你说要是做销售的，旁边全人。跟你戒完了，跟我戒，跟我戒完了跟别人戒， 那别人就会这小子没劲啊，天天抽烟就是 不花钱， 我们不请，对，请我们喝水，对不对？ 那别买他东西了。 对，就是天天抽我们烟，也不请我们吃满汉全席。 好，满汉全席 也是白日做梦了。 好家伙， 不错啊，慢慢来，这事儿都慢慢，再往后就戒掉了， 是 知道吧？ 有烟火火说了，哎呦，我为我们家狗狗做出了改变。 有， 我们家养了一只可卡。 改变了500多字呢， 可卡狗，我的天啊，特别淘气，每天在家就是拆家，撕手指、餐巾纸、咬数据券、桌子腿儿，哎呦，什么都咬。 那可以去拆迁办呢。啊， 没有，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笼子。白天呢，我们出去上班的时候呢，就把它关笼子里头。这两天呢，你看买了个家庭用的监视器，就想看看它平时在笼子里乖不乖。我们观察两天，每天其实都挺乖的，在笼子里天天都睡大觉，也不闹腾。 哦，是没得可闹了。 但是我们觉得也挺可怜的，就算这个笼子很大，但毕竟它是没有自由的。今日早上起来，我们家老公就跟我商量说：“哎，你说这狗狗也长大了，现在也乖啦、咱就别关起来了。”呗，哎呀，求我了一早上，给狗狗一天的自由。好了，今天我就给了狗狗个自由，但是就是这么个转变，让我刚出门10分钟就想回家教训一下我们家那个变乖了的狗狗，当然带引号的啊，因为我们出门以后，它不停的在家里上蹿下跳，还不停的像狼一样的嗷嗷嗷的叫唤，我还窜到我的床上不停的折腾。咬我的枕头，翻我的被子，我后悔我的转变。你们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这是觉得自己取得了最终斗争的胜利，你知道吗？ 对， 啊，我呜，让你关我，把你枕头咬喽，把你床挠喽。 其实 我觉得啊，您因为家里有摄像头，都安着。 对呀、对呀， 您应该把他送到那狗狗培训中心。 成狗了以后真的很难了，就成年之后的狗狗 早没那什么了。 对，一般都是4-5个月开始训练，还凑合吧。 那就是说你得给他一个空房子，让他自己在里边瞎折腾，只能有这条件了呗。 那也可能有的家庭也没这条件，除非关阳台。 送给住在郊野的朋友吧，这样场地大。 我觉得还是就是关笼子里吧，你只要真是心疼他，喜欢他又离不开的。 所以大家在养一个宠物之前，应该了解他的性格，感受一下他、对吧？然后也需要是给他培养一下好的性格，这样呢也能让他的生活和您的生活都有一个保障。 哦，对， 要不然现在这样我听着也挺 十分钟就把家里给施粉，让你们还我， 这都毁了呀！你说整个床品不得全换呀 ？Freedom， 我的天呀！您是受了多大的压迫呀？ 那可不，关两天，我这假装疯魔呢，跟这儿真是不容易啊！ 哎，或者我突然想到，就是说你在家里某一个比较固定的位置给他拴个狗链，就是大概他在活动的范围之内，就两米，他够不着床。 哦， 当然我这瞎出主意啊，我也没养过狗。 他大脸说这可能是陪伴太少 哦、 嗯、 焦虑了。 对，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去专业的这地方训练训练， 看看有没有可能给转变一下呗、 对， 是吧？ 对对对、这样您也可以一直负责到底嘛。 是是是。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朋友，哎，这朋友哪儿去了，说这个夏伯渝老师的、对，说这个夏伯渝先生对他的改变特别大。 哦、 我找你先念一条，我找找。 是的，好的好的。我们看到啊，这个大丹就说了，我没有结婚的时候是公主，结了婚是皇后，有了孩子之后我就是变嬷嬷了。 变什么 嬷嬷？ 嬷嬷。 没有孩子的时候啥也不会，我现在就是一大厨啊。高磊，你说说我的改变大不大呀？大呀，您这名儿就叫大丹啊，您有了孩子以后就等于是定了一个大丹呀，对不对？这大丹陪您一辈子多 好。 好 像是另一种犬。 大丹好嘛。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您看您儿子现在是不是啊？长得这帅，这健康啊，都会摄影了，天天朝天上拍，多大能耐！这小伙子， 捕捉云彩的变化， 那是这有想象空间呀，比我强，比我强啊！ 我怎么找不着这条？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就是夏伯渝先生的这个，就是作为中国第一位啊，这个肢残的人士啊，波波先生 哦， 夏伯渝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残疾人，双腿残疾的。夏伯渝先生都可以登顶珠峰，我们努力一把，是不是所有梦想都可以完成？ 哦， 绝对是， 当然可以啊！ 对对对，所以说到了夏伯渝先生呢，我们这儿也有最新的消息要传递给大家。 是的，那我们看看啊，这个最新的消息呢，来自于牛莉老师发来的信息说，夏伯渝昨天晚上呢已经是下到了海拔6400米的 C2 营地，那么并在那里休息一下，预计今天早上会乘坐直升飞机回到大本营。那么夏伯渝老师的儿子呢夏登登在朋友圈也说他会在大本营的停机坪迎接他的父亲，不知道老爸见到他会说啥，因为登登在大本营这事儿啊，夏老师一直都不知道。 对，根本就不知道，是保密的啊、为了给他庆功，就要这种惊喜，这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场面、 对，多么温馨。 对 对，希望这个能有直播呀视频呀等待着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 预祝夏老师这个回来之后身体也很好啊，都很顺利，我们也就放心了。 对呀、好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你为谁进行了改变，谁为你又改变了哪些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给大家说说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体育方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夏伯渝先生他最新的状态 是 啊，对，希望呢回到大本营跟儿子见面，哎呀，期待这一温情的场景吧，啊，再来说说那些正和伤病赛跑的球星们啊，原来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太容易， 对呀、 2018俄罗斯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4号揭幕，激战了一个赛季的欧洲各大联赛近日也纷纷偃旗息鼓啊，消停消停了，但很多球员为联赛和俱乐部付出了受伤的代价，其中不乏一些夺冠热门球队的球星。目前也有球队确定了最终的23人参赛名单，但是更多数的这个球队的名单会将于近期陆续公布，有伤在身的各国国脚们正在和伤病斗争的战线上与时间展开赛跑。 是，比如说作为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实力强大的德国队依旧是夺冠热门，然而主帅勒夫眼下却面临着队中严重的伤病问题。那么上届世界杯的主力成员博阿滕在欧冠半决赛当中是伤到了左腿的肌肉，博阿滕表示说，虽然自己还处于养伤过程，但是对于参加世界杯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前德国队队长诺伊尔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去年9月份遭遇重伤之后，诺伊尔迄今为止都没有再参加过任何一次正式的比赛。原本拜仁的计划是让诺伊尔在最后两轮联赛当中复出的，但是由于诺伊尔在恢复期间再次出现了伤情，就连德国杯决赛海因克斯也否决了诺伊尔上场的可能。 哎，那么在诺伊尔缺席的比赛当中，特尔施特根成为了德国队的主力门将。那么去年夏天的联合会杯，特尔施特根呢也作为首发门将帮助德国队夺得冠军，也许很大可能本届世界杯为德国队镇守大门的就是他了。 而作为夺冠热门巴西国家队本届世界杯已经痛失一名大将啊，近期在法国杯决赛受伤离场的阿尔维斯将因膝盖受伤要接受手术，那肯定是无缘这一届的俄罗斯世界杯了。那失去了这位老将，巴西队当然不能再失去当家球星内马尔。身为巴西头牌的内马尔呢，也在和时间进行着一个赛跑。2月26号的凌晨，内马尔在法甲与马赛的比赛当中受伤了，并且被担架抬出了场外。随后内马尔返回巴西国内接受手术，在经过长达数月的恢复之后啊，内马尔目前已经回到了法国，跟随球队进行训练。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希望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内马尔呢，应该是可以赶上俄罗斯世界杯的。 是，我们也期待着哈。 你看这些球员在跑场上跑的这个风驰电掣的，踢的球波澜壮阔的，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有伤痛在身的。 那当然了，因为他们都是有身体接触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说足球，比如说还有像篮球这些运动项目。所以我们家孩子，我就让他隔网相望。绝对不能有身体接触。 学打鱼吗？大帅说他会 打乒乓啊？是吗？ 啊，大帅会撒网打鱼，真的？ 哦， 不是，他说 他是个渔夫 啊？不不不，那我不知道。 哦，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好，我们来看看其他队的情况。 是，来说说冰岛吧。冰岛呢也是世界杯的新军了，他们也是本届32强当中最早公布的23人名单的球队。那在16年欧洲杯上，冰岛队一鸣惊人，是淘汰了英格兰队，令他们呢是为世人所瞩目。不过世界杯上他们的麻烦在于攻击核心西于尔兹松在三月份遭遇到了严重的韧带伤势，但是正在养伤的他呢还是被主帅留在了这份名单当中，只是到时候能不能出场还是一个未知数了。 能看出主帅对他的需求是吧？ 那当然了。 那夺冠热门法国队也是遭遇了大将缺席啊，科斯切尔尼在之前与马德里竞技的这个欧联杯半决赛当中跟腱断裂了， 哎呦， 不得不缺席今年的世界杯。此之外呢，还有伤在身的法国队猛将西迪贝、比利时名将巴舒亚伊、英格兰名将拉拉纳、阿根廷的中场比格利亚等球星，哎呀，他们都在抓紧恢复到最佳状态啊，也是我觉得是对事业的一种敬畏 追求。 如果人说我就是不舒服就不参加了，我想他们并不是单单的说为了钱，他们也未必缺，对吧？ 当然了， 对，那也不是为了名，他们也未必少，所以其实还是对事业的一份钟爱吧。 因为就像奥运会一样，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真的是，如果这一辈子能赶上一次，甚至两次，这是多么大的幸运啊！ 像白云和黑土说的话， 你说有人 值了， 对呀，有人想赶上还赶不上呢。 希望这个咱们的是吧？有的运动员也得学习这种精神， 对，努努力加加油， 因为他关注的是这个竞技本身，这一点特别值得钦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区，要一起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怎么改变自己。 带着这么酷的歌曲，我们来了解一条酷酷的消息。近日呢，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降，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哟哟， 哎，它以豪者自豪的自信广受关注，刚出江湖就以两大重举向世人证明了实力。 哟， 先是挑战成功啊，这种坡度32度的这个冬奥会冠军赛道，再是呢成功征服了中国最难超级大回转冠军赛道泰晤华尔兹雪道，以勇者的五字挑战不可能，展现其卓越的驾控性与越野性。 哟哟哟。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 加加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时间，改变自己。 来继续说说大家伙儿改变的话题呗。 嗯 ，Tina 平宝宝就说了，自从给老公书房送了一个云竹的盆景之后，就特别的喜欢。有一天这叶尖黄了那么一丢丢，我就跟他说是他抽烟抽的。哎，我最近发现他抽烟自己都卫生间抽去了，都躲着这个这云竹。 有了绿色，大家都会发自内心的真爱他， 爱他嘛。 对对 对, 对，挺好的。 嗯， 有的时候实在改变不了世界，真的我们还不如改变一下自己呢。 是 一笑泯恩仇，人家就说了。 哦， 嗯。我也表扬一下我们出发吧出这个时间播出改变了。 嗯， 我8点半上班，7点起床洗漱，7点半开班开车上班，上车就有你们陪伴，多好啊。 对呀， 一路哦， 哎， 你看看 还夸你的呢， 您这样的人 是吧，除了夸我们时间改了的还要夸你的， 这么宽容呢。 哎，今儿一听王毅的声音我还以为是今天周四呢。哎呦，还想这周过得好快。 我夸我给人带来错乱的时间感觉是吗？ 结果一想不对，今儿周三呀。 对对对， 哎呀， 这周三四五跟大家在一起。 对对对，说说我老妈为我的改变吧。母亲对于女儿呢都是充满担心的，以前每次来北京瞅我，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都打电话，哎，闺女回不回来吃啊，怎么还不回家呀，你还没下班啊，我要上街我坐到哪站去啊。哎呦，什么都不知道老妈哈。有的时候我就在开会啊，有的时候我加班在干活啊，搞得我特无语。就找老妈郑重其事的聊过以后，又教会她使用微信。 哦， 现在老妈根本不管我几点回家，每天自己个儿微信玩的是不亦乐乎。再来北京，太后就说了，太后说的是她妈哈，爱回来不回来好吧，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放心了。 这不是放，这是放养了， 这就放任自流了，就 对对对对对，根本没你了，人生活中微信呐，那是一片大海洋啊，都是宝藏， 新的世界。 对对对对对，小郭说这两年我发现我脾气都变好了。 为什么呀？ 啊，有原因吗？这需要原因吗？我脾气变好了有原因吗？ 反正这么多年 你没觉出来我脾气好吗？ 嗯，这么多年你脾气一直这样倒没 变。小窝人家是开挖掘机给你挖出去。 我的天呀。七七就说了，好久没来互动，现在节目的时间点正好卡着我开车飞奔在路上的时间。 哦，这么多朋友这点出门 啊，红绿灯都不用等。说说我的改变吧。 是您该等还是等等吧。 结婚前除了泡面我什么都不会做。泡面还需要做呀？哦，需要热水。现在我都 好， 是不是啊？你得把水做开了。 你脑子非常清楚。 现在我都能兼职做大厨了。 嗯， 我从女汉子我变成了女超人，而且成功的培养了一个小女汉子，她闺女是吧？ 虽然以前可能是女汉子，现在也不至于就成了 女 超 人 了。您对这自己评价也是太高。你们家天天干嘛呀？ 翻天覆地 灾难 啊，就救人家，一天到晚夜里不睡觉，换衣服玩。 不是说别人没为我改变，我也没为别人改变，但是我却改变了同事的体重和身材。 啊， 在我的建议和膳食安排下，同事从220斤健康的减肥到了160斤。 哦， 怎么样，我很有成就吧。看看我自己体重还停留在200。 哎，你就是那种跟我似的能说会道，把人劝得怎么怎么样，自己岿然不动。 正所谓光说不练假把式。 就是我们了。 但是你这也是做了好事了，对不对？同事是健康，他应该回馈你。比如说你一吃不健康食品，他拿过来就扔掉。 对，真的监督 你。 你 要买就拦着你，哎，就是人做这回馈吗？是吧？ 天天拿一小鞭在你后边抽着，走，啪，跑步去，啪，干活去。 那你对我这么好，我是不是也应该回馈你一下？ 没，不，我对你是特别的冷淡啊。 啊，我的大环刀来！ 哦，天哦，我躲着你吧，我属螃蟹的，我横着走行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这一上来还有一位朋友，感谢刚才那位说今天是周四的朋友，非常感谢他，我是古斯塔夫，我一直以为今天是周二呢。 哎，大家伙都怎么过的这周？ 对 天热了以后思维都面了 是 吗？ 是思维都面了，这形容太到位，不愧是一个吃喝玩乐节目的主持人， 非得跟吃连。 我们来说说这个文化资讯哈。电影呢，《路过未来》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放映。该片呢，有杨子姗、尹昉，还有李勤勤、王婷、周波来主演。 由周全执导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呢，将于5月25号全国公映。这部影片上个月接连入围了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和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昨天呢，周杰伦新歌《不爱我就拉倒》在歌迷的万众期待下正式上线了啊！然而呢，新歌的部分歌词被这个粉丝指出这个有点土 哦。 但人家歌词唱的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险你不想要，割裂的胸肌如果呀， 是有点太 这有点太打油诗的那种感觉。 哎，文山呢？文山去哪儿了？ 那你问周杰伦去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艺节目，首档以戏剧学院明星班学员为主要嘉宾的综艺节目《青春同学会》将于5月19号在东方卫视开播，也就是本周六。节目呢将召集国内三大戏剧名校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的明星学员，带领他们回到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校园时光，同时完成一次次高难度的公演挑战啦。 再来关注惊悚悬疑电影《伊阿索密码》定档6月22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未来世界的一次生死较量，为了挽救身患绝症但又是提前意外解冻的姐姐与其医学院高材生林子琪，带着姐姐前往北极科研基地寻求最后的治疗希望啊。但是在那儿呢，据说这个整个航程中都是杀机四伏。 对， 但是他说的这一点好是在北极还是哪，我忘了是在哪儿了、 啊、 确实是有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种子的基地在地下、 哦、 就很上面是特别特别冷的，在地下多少各国都往那儿存，就他为了保持这个生物未来多样性、 哦、嗯 各国的种子啊基因都在那儿， 怕绝种了是吧？ 对 明白明白， 真的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基地，我还看过介绍呢。 那另外呢，由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执导，陈可辛监制，周迅领衔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近日发布了海报。《你好之华》呢是岩井俊二编剧并执导的首部华语电影。《你好》是生活中和写信时最寻常的一句问候语，用在片名里有与观众沟通的意味。这部影片呢也是岩井俊二为中国观众全新书写的故事，他亲自创作剧本，融入他对爱与生活的感悟和体验。 接下来再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吧。说了这么多文化资讯，看看大家有哪些改变啊？生活中您为了别人或者别人为了您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刘航就说了，我6:20叫闺女起床，7:10把她送走，7:30上班，刚好听咱们节目。为了保障其他车的安全，第一次交流，赞一个876调整时间。 今天是这个。 这是夸我们的时间， 听到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那小郑也说了，为了你们节目都改变上班时间了，以前8点出门9点到公司，现在7:30出门8:30就到公司了，但是总有半个小时听不着，因为领导坐对面嘛，怎么好意思挂着耳机听呢。但是、 啊、 公司是8:30上班，你们治好了我常年迟到的毛病。 你看看 为了这个领导还不允许你听一会儿了，你以前都那么晚到，你现在早点到， 你可以感染一下他呀， 最终还是得到了晚到的结果。 你可以推荐给他，让他听上瘾，这不以后全公司都听到9点了吗？是不是？我们后边10点还有 两天公司要解散了，让你注资，我看你怎么办？ 我的天呀！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啊，说到的是你 为谁进行了改变，谁又为你进行了哪些个改变呢？ 嗯，跟我们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交流吧。 待会儿我们也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出游方式的改变，对不对？ 对对对对，而且这是一艘特别让你惊喜的游轮，坐在船上有头等舱的体验。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1。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布齐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上汽大众途昂1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你好。 哎，周先生你好。 哎，接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 好嘞。那么从全国这个范围来看呢，现在是在西北地区，像甘肃、宁夏、山西、陕西，在夏日小雨天气。在一个东北部地区呢，像辽宁、吉林在这儿也下了小雨。那么华北地区啊，就北京来说是一个多云天气，有一些雾霾天气。那么伴随着这个系统呢进一步的东移南下，今天的傍晚开始，这个降水也进一步的向东扩散，像山西、河北这一带又会出现新一轮的降水。那么对北京、天津这一带来讲呢，这个降水主要是在今天的夜间，就是估计在22点前后到明天的中午这个期间，明天中午这个13、14点这个期间吧。将有一场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当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像北京的西部地区，像房山、门头沟、延庆这一带，还有昌平这些地方，海淀的西部这一带，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是一个大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这么一个量级，局部地区甚至还会伴有短时间的雷雨大风，像冰雹这样的天气也会出现。那么后半夜像天津、河北中南部在这一带也会有比较强的降水。那么对于华中和华东这一带来讲，那么今天的午后到傍晚，也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像这个山东，像济南啊、潍坊啊、青岛啊，像山东的南部，像临沂这一带，再就是江苏、安徽、浙江这一带， 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像安徽北部这地方很可能有那个100到150毫米这么个强的降雨。这个强的降雨啊，一般其实会伴有短时间像雷雨、大风、冰雹像这样的强烈的天气，所以这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未来看那个像咱们国家像这个中部、中东部这一带的降水啊，在这一段看到盘旋的时间比较长，进一步的它会向西扩展，向西向南扩展，看来怎么也得到周末才能结束。所以未来几天像华中、华南这一带，这天气都不是太好。但东南部沿海像福建、江西这一带还会，那么这个降水迟迟没有到这一带，再会有35度到37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了。所以说这个天气好像刚刚那南方他们入夏，那北方这个从气候来说还没入夏，天气表现得非常的强烈。你像昨天傍晚北京这个降水非常的强，短短的一个小时，像这个通州的雨夹雾就下了74.9毫米，它同时伴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雷暴大风，所以这个夏季这个天气出行，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这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那么防范这些灾害性天气对于出行带来这些不利的影响。主持人。 是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啊，昨天咱北京的这个降雨呢，其实分散性是比较广的。像刚才您提到的通州，包括像我了解到的牛街地区，还有望京地区，好像局地的雨量都非常大。但是今天咱北京地区的降雨还会像昨天一样，分散性比较大吗？比如说这地儿下特别大，那地儿基本就没怎么下。 今天北京这个降雨也是，分散性或者它的阵性比较强，分散呢它这个极其的不均匀。那今天这个情况就是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开始到明天中午14点这个期间呢，像西部北部地区这些地方的降雨要强一些，你比如说能达到个20到40毫米，咱们平原地区可能有个10来个毫米，比如说10到15毫米这么情况。但是局部地区，这个局部地区确实这个位置不大好报，还会有5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雨。这个强降雨还会伴有短时间雷雨大风，像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所以说，这个天气非常强烈。那么外出游玩也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注意关注临近的这种预警和预报信息。主持人， 对的对的，咱们大家出门一定带上雨具哈。谢谢张工，非常感谢，谢谢。 好，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云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房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苏州桥南向北，还有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另外呢，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双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保证出行顺利。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来来来，这个蓉蓉说，哎，能不能再播一下天？今天天气预报8点的没听到，8点半是全国的，9点没有。 我是这样， 让您说的这么可怜，这 对对对，赶紧，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蓉蓉再播一次天气情况 啊，也是为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早晨多云偏东风一二级，气温21到23度。白天呢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午后山区有降雨或雷阵雨。那么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 嗯，好嘞， 还得带好雨具，这 是 比较重要的。 是是是，好，刚才不是说了吗，在改变生活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 对对对， 当然也可以改变自己，咱们也改变改变出游的方式呗。 对，这出游的形式为了大家也同样做出了改变啊。这是要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这一趟维珍喜悦号，诺维珍喜悦号的这一趟出行，明天就是首航的日子。 那当然了， 对对对对，那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 哎，一位呢是诺维珍邮轮北方区的销售总监王硕，您好。 大家早，大家早上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诺维珍邮轮北方区业务发展经理宋静，你好。 大家早上好。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诺维珍，当时就是预热，告诉大家，哎呦，我们这船怎么怎么怎么样。 除了我是第一回见，大家都是熟人， 熟人熟人。 合着我是生人，哎呦我的妈呀！ 那你今天正好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问呗。 对对对对对 啊。 我问问 问问， 我先了解，这明天就是这个首航的日子了，从天津。 对。 对，所以明天是我们重返天津航机的第一个航次，5月17号，所以今天这个节目时间也是非常的巧。 哦、嗯， 对对对，很难得哈，这首航的时间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那跟我们收音前的各位想说的是什么？现在反正报名这趟是来不及了。 对， 对， 报名这趟是来不及了。但是今年其实从去年吧，我们是对中国区的全面部署。所以去年是我们诺维珍喜悦号第一次，这一艘是在德国为中国人去量身定做然后去打造的邮轮呢，来到了我们国内，然后把一条崭新的这个邮轮的体验给到我们所有的宾客们。通过一年的运营呢，然后今年是第二年又强势的回归到我们天津码头的这么一个运营情况。所以从5月17号，也就是明天，我们的盛大启航会一直延续到6月26号，所以后面还有很多航次，然后大家还是来得及，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报名电话，然后去跟我们诺维珍一起去海上出游的。 对对对。那么既然是跟王一也算是第一次接触这个， 对对对对，说到这电话了，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电话，400-600-6780， 对 吧？ 400-600-6780。 对，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是怎么样一条邮轮呢？可能有头一次听的朋友 啊，给大家也介绍介绍。 诺维珍作为全球的三大邮轮公司之一呢，我们在整个世界的业界是久负盛名的邮轮公司，所以去年呢是首次部署到我们中华。就是这个大区来，然后是为整个中国的宾客呢打造了一艘全新的喜悦号，不管是从它的名字上喜悦，还是从船体的设计上是凤凰祥云的一个美图，然后从内部的装潢上和这个船上的服务设施，都是以中国游客的出游的这种习惯和这个就是爱好吧，然后去量身定夺的。 嗯， 尤其可提的呢是我们这个家庭房间的比例，因为中国出游的客人呢，尤其是邮轮出游是三代同堂，有很多 有 对，就是愿意大 家老少皆宜这样。对、嗯、对， 哎、嗯，说的会有这么多可以让方便家庭一起来居住的房间， 没错、 哦、 没错。 一说到方便家庭出游，那肯定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国人出游啊，一般都要求两点：住得好， 吃得好。那么所以在咱们这个游轮的套房的设计上听说是非常的高级啊。来请我们这个宋进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咱们的这个套房有哪些级别，有哪些详细的情况呢？ 我们的套房的比例也是非常之高的，在我们的喜悦号上，我们的拳头产品是我们的顶级套房，叫 Haven。 嗯哼， 对，一共全船一共有74间，它的顶级体现几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它这74间套房分布在船头和顶层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它的视野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私属的一个空间。住在里面的客人只能凭他私人的房卡才可以进入到他的一个住宅的一个区域里面来，其他的客人是不可以进来的。对，而且它里面是有自己私人的这样的一个私属的餐厅、私属的泳池、阳光甲板，以及他私属的像他的这个购物的空间都是私属的。 购物的空间都是私属的。 对，还有一些部分购物的一些私属的空间，所以说是，而且还可以有这样24小时这样的一个私人管家。还可以有这样一个，对， 适合我呀， 非常奢华。 他不是因为奢华，是因为我觉得他清静啊，真的是，你不需要去一起这个。 对，住在他们的客人里，比如他洗浴，当然这样用品都是爱马仕级别的，所以体验他的这种高端和奢华。而且黑门的客人从他上船开始，登轮开始，他就有这样一个特权，他可以。有这种优先登船这样一个体验，所以说他在全船上，不管是从他的娱乐、住宿、登船，还有他的这个特色餐厅这样的选择、免费这样的一个部分，都有全船这样一个最优惠的这么一个部分， 就 VIP 的这样的待遇， 对 吧？ 哦。 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啊，也不用，因为吃饭要需要排队等候啊，这个完全是没 有的。比如他去剧院观看演出，然后我们是给黑门客人预留了，剧院里面最中间声音效果最好这么一个部分，留给黑门的客人。对。 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发送微信哈，来聊聊这个你的想法。因为石头也说，我父母就在这艘船上哦，第一次出国就献给了他呀，他很开心。 哦，欢迎。 对，环城里的四爷也说，我可太想去了。我端午没时间，我着急呀。端午没时间没关系，我们这船有时间 呀。对、啊， 船的时间比较长吧。 对，而且就是说呢，我们为今年的天津航次啊打造的时候，从产品的设计上是有考量的。我们有4晚、5晚、6晚的航次。如果说对于这种时间比较紧凑，端午节，然后想利用吧这个端午节这么一个小长假的宾客呢，可以去选择端午节，因为是个4晚的航次。 对。 然后平常像从5月17号开始到6月头，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5晚的航次。 哎。 当然，如果想错峰出游的朋友们，就是不是对这个。端午节这个时间很在意的话，可以选择我们6月20号的航次，然后是错峰出游，而它是一个6晚的航次，是一个深入的一个目的地的旅游度假方式。6晚，对， 好。那么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免费的热线400-600-6780。 对 啊，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特别顶级的 高端 套房，对，但是那肯定是有限嘛，大家不可能都住这个套房。那大家如果比如说出行的话，还可以住到什么样的房间内有这种感受呢？ 在游轮上占50%以上，其实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阳台房。 哇， 一般出游阳台房已经是可以满足大众化的一个需求了。 那当然， 因为你可以想象阳台房大概有20几平米，然后呢，户外是有一个4-5平米的这样一个可以跟沐浴海风，然后可以跟家人一起在阳台上，然后去看着夕阳啊，然后这么一种美妙的一个感觉吧。 夜晚数星星，哎，你们家阳台房20多平米呢，好大。 对。 真的好大， 对，因为就是说 我曾经住过别的品牌的那个阳台房，我估计也就10到11。 你是不是住阳台上了？ 我差不多吧，我告诉你，在那吃了一顿早点，反正。 但是那阳台挺大的。 那应该真的是，我觉得坐游轮以我的体验，还就应该住在阳台房上。 那当然了， 最好的体验。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户内户外，尤其是在现在我们5、6月份也是咱们华北区比较好的一个出游季节嘛。对。然后呢， 阳台房里面怎么样？ 设施我觉得可以跟这种5星级的酒店，然后都是可以 相媲美 你的嘛。然后就说独立的卫浴，然后就是这种 迷你吧 这样的服务，所以所有的设施都是按照这种统一的标准去打造的。 对。 但更关键的一个点呢，我想说一下，是因为今年我们有这个月游海上一个 套餐活动， 嗯，怎么讲？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全面升级，不仅是刚才介绍我们Haven和喜悦套房的宾客，给我们全船的宾客去把船上的体验度去做一个绝对性质的提升。比如说今年我们的这个海上喜悦这么一种就是套餐活动呢，会把全船的免费微信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套餐中来。 原来好像是要收费的。 对，原来一般是有一种就是说冲浪套餐嘛， 嗯， 看是一个普通套餐还是说大家要发这种比如说像小视频然后高速的这种冲浪套餐。但是现在我们把就是基础的这个 WiFi， 嗯， 也就是说微信这个功能是免费的开放给全船的宾客去使用的， 对， 无论您做就是住在什么样的房型的这个级别里面去。 哇，那又省了一笔钱。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就是说把吃肉鱼几个方面也去量身定夺了一下。从吃的方面呢，我们会把我们船上的这种就是特色餐厅， 嗯， 也就是收费餐厅，会有买一赠一、两人同行一人免单这样一个特惠活动。 哦，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购物，然后像女士啊，然后家庭出游非常需要的， 对， 我们会有这个化妆品啊，然后这样的就是八折优惠， 嗯， 然后同时家庭出游需要一个天伦之乐的一个合影吧，我们也会有这个影集的一个半价优惠， 哦， 所以这些都是开放给全船所有宾客的一个体验度的提升。 对，给大家也解释一下，因为在船上买到的奢侈品、化妆品，它其实都是免税的，免税就很便宜了，但是在免税的基础上还再打八折。就更便宜了。 嗯， 另外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哎，刚才你提到最后一点是什么来着？那个 摄影套餐， 摄影套餐，一般游轮的这个摄影啊，它是要收费的，一张照片 收费的呀， 一张照片是多少多少钱？但是这个打 了 五折 了，对， 哦， 所以很多朋友很心动哈。玉儿就是说，游轮适合带宝宝出游吗？比如说宝宝一岁半，想暑假带着老人一家四口出游，什么房型合适啊？ 来。 宋静 啊，比如说像我，因为游轮本身它都适合一家人全家来出游的，比如说带老人到孩子，因为它可以免除这样一个舟车劳顿这么一个不便的地方。 一岁半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而且船上对于小宝宝来讲是非常安全的， 嗯， 对，所以而且它完全就是在这个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对，嗯，家长不会说找不到宝宝这样子。 专门电视有一频道没完没了放动画片。 对，是的，而且我们这边还会有这个船上甲板上会有这样，因为天气比较好了嘛， 嗯， 可以在甲板上玩，而且有这样那个应该是天津航次上船上比较大最大的这么一个叫什么海上冲浪的这么一个儿童区域， 哦，儿童区域， 对，儿童这样一个区域，对，它有最大的滑水道， 哦， 还有这样宝宝可以玩这种水枪水炮啊，这种部分都是小宝宝比较喜欢的， 嗯， 而且还有这样儿童托管，如果大人他愿意去玩我们的海上这样的一个卡丁车， 嗯， 会玩雷射对决，他还真的可以把小宝宝托管在我们的儿童中心，然后大人去玩，小宝宝也可以自己跟小其他 小 朋友去玩， 也可以。什么房型呢？那这是不是有那种家庭套房比较合适？ 是的，是的。我们船上像刚才王硕讲的，我们有70%的房间是有家庭套房， 哦， 而且是可以独立分开的。我们有一种房型是叫双卧套房，相当于进去以后， 嗯，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客厅， 嗯， 然后会有一个主卧，有一个次卧，还是双卫的。对，这样的话就特别， 哦，双卫， 对，两个卫生间，每个卧室主卫有一个卫生间，次卧有一个卫生间，这样的话就特别适合老人和宝宝和 家人 爸爸妈妈一起这样出游， 对对对， 这样 方便，太 方 便了， 是， 嗯， 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去体验一番哈， 嗯， 但是呢得预订船票， 那当然了， 对，这个怎么预订船票需要注意哪些呢？ 王硕 啊， 预订船票其实可以先首先拨打我们的400-600-6780这样的热线电话， 嗯， 然后之后呢我们在华北区然后各大旅行社然后也都是我们这个同业的一个合作渠道， 嗯， 所以大家只要是找到身边方便的旅行社去询问，然后都是可以去报名我们诺维珍的这个游轮体验的。 那报名的时候肯定哈，今天都来我们节目做客了，肯定得有点优惠吧，是不是啊宋静？ 我们对于天津航次来讲，其实刚才讲了，我们明天开始就首航了。 对， 我们而且我们接下来几个航次里面，其实都给大家安排了最怎么讲最主题最有特色这样的航次。比如说像我们的5月27号，我们有现在正在上映的开心麻花这样的一个剧团会在我们的527这样的航次上演出他们的现在的新剧目叫蓄势待发。 哦， 对， 像我们比如说六月的航次，我们在六月六号的航次上，我们的演员李易峰会和周冬雨会携他的新应该电影吧？ 对，电影 《 动物 世 界》这是个重磅的信息啊！ 哦， 这样子，对对对， 好像 对 上次来还没揭开神秘面纱，说有神秘人物，但是没说是谁。今天正式公布了是吧？ 在游轮上做首映是吗？海上首映 有一个媒体的这样一个见面会和首映，这样六月六号的航次上，对李易峰对和周冬雨和他的剧组人员会在六月六号的航次上会跟大家见面，对，这样子。除了这个航次，我们在六月十一号我们会有一个体育小姐选美这么一个启动仪式，对，是在六月十一号的航次上。接下来六月二十号，如果有这样京剧票友这样的一个爸爸妈妈，我们可以报名六月二十号这样六晚的航次，我们上面有风雷京剧团表演的经典剧目。 京剧啊， 对， 上了游轮了，这也是一个创举，我觉得。 而且我们的剧目也是这个特别有选择的，比如说像《大闹天宫》 啊，特热闹是吧？ 《霸王别姬》， 然后《霸王别姬》哦，然后这样很经典的，然后是由这个风雷剧团的这个就是 专业演员嘛， 专业的团长，然后去跟我们带队领衔去演出的。 哦、 对， 这个时候也有 Lucy 在问，说老人如果平常很容易晕车，那可以坐咱们这个游轮吗？ 哦，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游轮的吨位呢是在现在在整个亚太区是数一数二最大的，这种就是 16.77 万吨这样的一个吨位。 嗯， 而且在德国制造的时候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海上航行的水平技术的，而且还有很先进的一个搏击卫星定位这种系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海上去这个驰骋的时候呢，哪些海域是适合这个就是说更舒适的一个航道航线的设计，我们都是有这样的考量的，为大家去准备就是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游轮体验。然后当然如果说比较敏感的这个就是宾客们，在我们这个前台也会有免费的这个就是说晕船药，如果您需要的时候。 它这个一共有1000多个房间呀， 对， 上了将近5000人在这个船上，它是非常巨大的庞然大物啊。 所以当您在这个特色餐厅也好，剧院去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拉斯维加斯风情这种演出的时候，您完全不感觉到是在一个船上， 对，就是一个移动的五星级豪华酒店一样哈。好，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咨询预订电话400-600-6780，重复一下400-600-6780。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哎，回来我们抓紧时间，还有听众有问题啊。石头问呢，说有吸烟区吗？我倒没，我们家老爷子40年的烟龄了，真正让他戒不容易。 这个没问题的，因为在这个游轮上的这个甲板，就是开放式的一个户外空间，然后有专门为宾客准备的吸烟区，然后有这个烟章，然后这样的配置， 是 对。然后但是在舱房内提醒大家是不能够吸烟的。 对， 在内部只有唯一的一个可以去吸烟的旧地方，就是我们在公海的一个海上娱乐场。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坐游轮出游啊，还有一个吸引我的一点就是美食，就是从早餐开始到午餐、下午茶、晚餐、夜宵，哎呦，天天吃的样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十几个餐厅可供大家来选择吧，应该是。 对，其实我们有28家这个餐厅和酒水酒吧，然后这样的一个互动式的选择。然后尤其是如果现在您尽早去拨打电话去报名的话，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今年是有这个畅游海上的这种就是套餐礼遇，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说把船上的特色餐厅可以有2人同行一人免单买一赠一这么一个特惠优惠， 太棒了哈， 真是比较实惠的。大家记得这个电话啊，400-606-6780。 对，最后一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那么办签证方便吗？还是说不用办？ 拿着护照随时出行，不需要办签证， 太方便了哈！ 方便给各位啊，非常感谢王硕和宋静来到节目当中， 感谢大家。 是的，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400-600-6780，欢迎大家预定咨询啊。好了， 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娱乐72变， 明早我们再会。 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